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，每个周末夜，麦麦的周末夜现场，闪耀夜空，闪耀夜空，闪耀夜空。周六晚九点，周日晚十点，九十点钟，三五好友，两三小时，一个周末，多种嗨法， 就是不 想事。麦麦的周末夜现场， 嘿嘿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DJ 麦麦 ，Radio Star。 好了，现在加入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的互动，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，或是呢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，加上你想说的话，想送出的祝福，想听到的歌曲一并写上来，就会有机会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 DJ 麦来一个最最甜蜜的周末小相约。 办法不想你，没有办法没有你。有的时候呢，无论是友情、爱情、亲情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，就会占据这样的一个地位，就是你会啊，没有缘由的啊，想去思念，想去体会。 And I owe it all to you. Oh, I had the time of my life, and I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. And I swear this is true. And I owe it all to you. You, you, you, you, you, you, you, you, you, you, you, you, you, you, you, you, you,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, and I swear this is true. Dirty Bit。

Oh my radio star。 Hey， 我给你的微信收到吗？我给你的留言你看到了吗？哎，我知道你不喜欢你妈妈，哎，那个摸不透你的想法，从不说我爱你的妈妈，不可理喻的妈妈。 You got a way， 怎么想怎么说都无所谓了，怎么对怎么错随便了。 You got a way， 怎么混怎么来都无所谓了，怎么来怎么去活够了。 你心里的苦有人责备，你心里的伤没人安慰。我知道你现在有多浪费，破碎的过往，眼前一片荒凉。You got a way， 怎么想怎么说都无所谓了，怎么对怎么错随便了。 You got a way， 怎么混怎么来都无所谓了。来怎么去活够了。 你心里的苦有人责备，你心里的伤没人安慰。我知道你并不想颓废，就这样游荡流着泪。 我不想说那些鸡汤般的话，就让时间把一切慢慢融化。哎，虽然有些心结很难放下，哎，如果遇到最危险时刻，会为你奋不顾身的他，一定是你妈妈。 再没有谁 为你哭为你笑，最自然的为你愁为你忧到白头。 再没有谁 为你爱为你恨，最自然的无所取无所求到白头。 也许太多的事与愿违，也许太多的事已错位，也许他永远走不进你世界，但他的世界你永远是第一位。 怎么想怎么说都无所谓吧，怎么对怎么错随便吧。 You got a way， 怎么混怎么来都无所谓吧，怎么来怎么去我够了吗。 你心里的苦有人责备，你心里的伤没人安慰。我知道你现在有多浪费，破碎的过往，但现在再也没谁 为你哭为你笑，最自然的为你愁为你忧到白头。 没有谁 为你爱为你恨，最自然的过去不所求到白头。 也许太多的事与愿违，也许太多的事已错位，也许他永远走不进你世界，但他的世界你永远在第一位。 没有谁对你的牵挂始终放不下，哎，今后的路你勇敢地走吧，哎，有一个人在为你守候，她就是你的妈妈。

那个男人。我们接下来有请邓紫棋。 是否这次我将真的离开你？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？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，走上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？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？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？情到深处人孤独，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，只为挽回我将远去的脚步，多少次我忍住胸口的泪水，只是为我不在乎。是否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？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？情到深处人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，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？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？情到深处人孤独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，平顶。